来了。 哎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把这两滴水和一大把盐喝下去，哎呀，那个味道啊！ 要你这么说，我的嗓子都冒烟了。 反正这个重马回来了， 回来了。

不得，胸前何塞有枪刀，我既是炊事班长不要见刀，鬼去所里我不怕，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路险路险山高，挡路的恩情难打包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死忘生志不同志啊。

守灵，这里没有喇嘛，我要为你唱歌，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，在天庭里。

王师傅都好讲，我红军一时困难不敬仰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东厂驻马，有什么心事对我讲啊？是不是思念家乡想老娘？ 姐姐，你看，我离开家乡已经15天了，我阿妈还不知道我的下落。 驸马，你看。 小河门越过几座大山梁，再受几天跋涉苦，就能回到你的家乡。你的母亲和他父子倚门而望，等待着红军送回驸马姑娘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巧丽，丝巾刚，远山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去吧。